淡漠大风越狠，我心越大，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在折磨。 笑起来非常可爱，生活当中也很有趣的一个女孩，苏苏苏运营。当年她就是凭借着这首《野子》从中国好歌曲节目当中一下脱颖而出，同时也让这首歌曲呢极其需要唱功和技巧的难度算是很高的原创曲目《野子》一度成为了大江南北的 K 歌房里面很火的一首必点的金曲。所以任风吹任它乱，大风越狠心越是要荡要借力，这样一种淡定从容还有那么一些些大无畏精神的野子，就适合带给那些不管是今天什么时候出门，出门办事也好，还是上下班通勤也罢，被风吹乱的不只有发型，心情也跟着遭遇了凌乱的听友们，寒冷来的就是这么的措手不及啊。所以甭管什么样的衣服哈，厚靴子厚围巾厚手套全都招呼起来吧。所以我想起了一些还没有穿秋裤，在这个最高温度只有零下2度，最低气温已经跌到零下10度，寒天冻地的星期四，依然穿着比较单薄的朋友们，你也真的是一个勇敢的巨人了。下午的3:07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戴毅。进入到12月以来最冷的一天，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动动嘴动动心动动情唱一首来自于心底熟悉的旋律，让身体暖和一下。 在雨中默默地哭泣，脸上一分不清是泪还是雨，你在我心里曾不断地来来去去，到底天意如此还是你故意，想也想不到爱我是你，猜也猜不到伤我的也是你，你能不在乎但我却不能不在意，只能怪我自己为何爱上你，我一片痴心一往深情都为你，你却不懂得珍惜，而从今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就让我承受孤寂，这一场游戏一个悲剧不怨你，只愿我对你动真情，我不怕面对分离，不是不愿回忆，是我不该爱上你。是你，猜也猜不到伤我的也是你，你能不在乎但我却不能不在意，只能怪我自己为何爱上你，我一片痴心一往深情都为你，你却不懂得珍惜，而从今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就让我承受孤寂，这一场游戏一个悲剧不怨你，只愿我对你动真情，我不怕面对分离，不是不愿回忆，是我不该爱上你，深情都为你，你却不懂得珍惜，而从今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就让我承受孤寂，这一场 场游戏一个悲剧不怨你，只愿我对你动真情。我不怕面对分离，不是不愿回忆，是我不该爱上你。 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他是 Andy 刘德华。这首歌是当年红到发紫的《忘情水》，跟《忘情水》来自于同一张专辑的1994年的老歌《不该爱上你》。好像今天直播间也特别的不一样啊！除了说窗外很冷之外，今天来了两波来观看直播的朋友，跟他们打个招呼。保持跟戴毅互动联络的方式，可以通过找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歌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很有魔力的感觉，而且整首歌也非常的温暖。在好声音当中，因为一首翻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而被大众所熟悉的刘明湘，我们刚刚听到是他演唱的 Andrews We Have Heard on Air， 感觉呢非常非常的暖。微信平台上面也是收音机旁正在收听节目的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平常呢是经常可以跟戴毅在微信平台上面保持互动和交流，一位很熟悉的听友。那今天的留言呢，明显没有那么的随意，而是用心编辑了很久的样子。他说，戴毅拜托帮我送一个祝福给一个人，他正在收听节目。你说管家的存在呢，就是要在你累的时候给你揉揉肩捏捏脚，让你不那么累。我真的希望可以陪你一起度过今后漫长的岁月，要祝愿你今天生日快乐，我的少先。对，这个名字真的借力借得很青春啊，但是让我很焦虑。少呢是少年的少，神仙的仙，对错的对，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昨天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冬奥组委为支持单位的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幕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冬季体育爱好者参加，助力冬奥会，本届北京市冬季运动会专门设立了竞技组和群众组两大组别。竞技组设有滑冰、滑雪、冰球、冰壶等四个大项、六个分项、71个小项，由16个区组队，参赛者为8岁到17岁的青少年选手。决赛阶段参赛人数共计1232人。自11月中旬以来，冰壶、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比赛项目已先后举行，本月中下旬冰球和滑雪比赛也将陆续展开。群众组则设有冰壶、冰车、滑雪、冰蹴球、大众冰雪等五个大项、10个分项、19个小项，由16个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地区以及北京教育卫生健康等行业系统的工作人员组队。参赛者为6岁到60岁的普通冰雪运动爱好者，总人数达到4484人。作为双奥之城，北京的首届市级冬季项目综合性运动会将吸引大量青少年运动员和市民参与其中。北京今冬将掀起新一轮冰雪热，赛会的举办也将为北京2022冬奥会筹办营造出良好氛围。赛事从今年11月持续到明年1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的人生，我容易醉 去了前方的女人，自由的想要飞。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 今夜的寂寞让你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搅你的悲喜。 感觉我浑身的血液的温度在跟着陈明这首歌，温度也是在一点一点的升高，在慢慢的沸腾。24年前，也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12月9号，这首歌跟随着同名专辑一起推出发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当年这首歌在中国音乐电视里面播放的 MTV 里面的一些画面，那里面有一个红唇浓妆的陈明，有一个非常妖娆的陈明。我想当时他那种成熟的美，穿着旗袍的陈明可能有一种冷艳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反正十几岁的孩子肯定是不太喜欢那样的画面感的，可能当时我们还不懂得这首歌其实是想营造一种先抑后扬蓄力而发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当时的音乐审美感还不够。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陈明上学时候呢，读的是机械热处理专业，因为分配不对口，不得已放弃了专业，改行去唱歌，只身南下去了深圳，做了3年的职业歌手。在1992年的时候签约了中唱广州公司，在1994年的时候推出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张专辑，里面包含了这首同名主打歌。说这张专辑对他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不是陈明的首张个人专辑。如果说这张专辑推出到市场的反响效果就像之前的专辑一样无声无息，收效不大的话，他将会面临解约的问题。但是好在这首歌跟随着专辑一经推出之后呢，反响非常非常的好，唱片呢在当时也是取得了空前成功的好成绩。到2013年的时候，对，2013年的时候做了一次唱片统计，卖出了43万张，也是帮助他奠定了在流行乐坛的位置。下午的3点41分，你现在正在锁定的频率依然来自于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说今天是非常非常寒冷的一天哈，那我希望可以在电波当中这些歌这些音乐能够给予你们能量，抵御寒冷。 前方啊没有方向，身上啊没有了衣裳，鲜血啊伸出了翅膀，我的眼泪湿透了胸膛，飞翔着强忍着伤，逃离了别的